成长。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很暖。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876资讯。2018世界机器人大会昨天在北京亦庄开发区开幕，来听记者小易的报道。 在今年的世界机器人大会现场，一批代表世界最高水平的机器人亮相展厅，其中中国最大的无人直升机 T333 吸引了众多眼球。这个重达3吨、能在海拔3000米以下地区以正常起飞重量起降的大家伙，是我国第一个应用第四代旋翼的机型。T333 的制造商北京中航智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俊。 因为大家理解无人机就这么小，这么大无人机做什么呀？救灾，海上的救捞，森林的防火。像生产这么一个飞机，调动了咱们全国大概2000多个供应商，设计这个飞机500多人。所以说呢，它是一个整个国家的航空工业体系的这种的彰显。 除了能够看到世界顶尖的机器人之外，本届世界机器人大会还展出了各式各样有趣儿的机器人。在安川首钢机器人有限公司的展位，观众佩戴 VR 眼镜，在虚拟环境中可以定制玩具迷宫。 我现在戴上 VR 眼镜， 对，拿着的手柄，对，点击进入， 你 可以放到任何一个上面，自己来定义长短，放在这个不同的地方，然后再点个完成。OK， 我们这边都有自己的条形码，都可以根据您那个条形码去我们交货区来取你定制的迷宫，大概5分钟吧。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沈立成介绍说， 有一些这个代表全球最高水平的这个机器人产品参加了我们这次展览啊，中国自主制造的机械口，菲斯托的这个自主飞行的仿生飞浮机器人和达芬奇的手术机器人。应该说这次整个的这个展览产品和技术都是代表着这个全球在机器人领域最高水平的。 据了解，2018年世界机器人大会将持续到本月19号。 再来关注演出方面的消息，国家大剧院制作的贝里尼歌剧《梦游女》将于本月28号和首都的乐迷们见面。这部歌剧以梦游为主线，讲述了一段发生在瑞士阿尔卑斯山脚下的爱情故事。英国冰上芭蕾舞团《冰上天鹅湖》本轮演出正在天桥艺术中心上演，多达110套华丽的演出服装，绚丽的灯光效果，配合高难度的技巧动作，打造出精彩丰富的舞台呈现。国家大剧院原创歌剧《方志敏》昨晚迎来首演，以方志敏与国民党军法处长胡毅在狱中的较量为主线，折射出方志敏等革命者伟大的爱国精神和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下月1号到8号，国家大剧院制作的古希腊阿里斯托芬喜剧《鸟》即将再度上演。这部剧由著名戏剧导演、戏剧教育家罗锦麟和他长期从事古希腊戏剧研究的女儿罗彤联袂指导，国家大剧院戏剧演员队演员精彩演绎。以上资讯由贺林编辑播音，感谢您的收听。 好，听众朋友们，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晴转多云，偏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总的来看呢，今天中午到下午的天气啊，非常适宜交通出行。但是呢，请您出车前应该仔细检查车况。另外，今天晚上的这个最低气温啊，还是略显低一些啊。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听众朋友注意天气变化。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四点有戏。 有人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人就是江湖。我是赵亮， 我愿与君共欢笑，此生此世不离分。我是张帆。 人生如雾亦如梦，缘来缘去还自在。我是香露。 一曲祝君好，此处便可觅知音。我是米夏。 赵亮、张帆、香露、米夏，新鲜亮相，畅聊热辣话题，捕捉娱乐动态，轮番上阵，点评文艺万象，纵谈影视风云。2018年北京文艺广播 FM87.6，每天下午4点有戏，四点有戏，不打太极，快乐出击。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把握。 欢乐追剧， 可以啊。 光影印象， 余德水的工资要装款专。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 细说人生。 米夏、 香露、赵亮、 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4点有戏。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小张，来北京5年了吧，恭喜你有了自己的房子。 燕子姐，帮我推荐个装修公司呗。 这简单，找一号新家呀，设计时尚，价格合适，家具家电全免费。你拨打400-876-4888，赶快咨询一下。 全北京超丰富的实景样板间随意选，先体验后装修， 装修房子眼见为实，请认准一号新家。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详见店内活动。 您正在收听的是四点有戏。 不打太极， 快乐出击。 下午4点08分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又是我们四点有戏的时间。我是张帆， 我是赵亮，欢迎大家。 今儿咱们说一出戏啊，这听说各位都在追一部叫这个攻略的戏是吧？ 嗯， 追了好长时间了，很辛苦啊， 哎， 得继续努力。我们今天呢，也就说说这个攻略的事儿啊。 哦， 攻略，这跟那个攻没什么关系啊，主要说略。 那就别说了，略了，省略了。那今天节目到此结束。 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今天说这攻略啊，跟那攻略它有区别 啊。 这攻略更早， 嗯， 这攻略已经走过了18年，18年的风风雨雨啊， 哎， 如今已经是第3度到来。 哇 啊，这个你们追那个攻略追的多少集了？40多集是吧？ 啊， 这攻略一共就这3集。 嗯 啊， 对， 我们说的是明天即将上映的一部新电影，它的名字叫做欧洲攻略。没反应是吧？欧洲攻略这事儿没反应啊。 啊，这 我跟你说，你没反应没关系，有人有反应。 嗯， 你听听，你熟人， 嗯， 你熟人怎么说的啊？ 啊，我好想看欧洲攻略啊。不行啊，还有一天呢。 听出来谁的声音了吗？ 四哥。 四个，后面有一个 skr 是吧？ 对对对， 那声音最近特别的火啊，就是那个话题人物啊， 哎，对， 凡凡啊，凡凡的这个，据说明天在里边这个人物非常的突出啊。 嗯， 凡凡和梁朝伟俩人刚才对话，凡凡说他特别想看《欧洲攻略》，梁朝伟说不行，还有一天啊，明天即将到来。 对， 这是明天，跟大家见面的这部戏《欧洲攻略》当中，两位人物，一位呢是梁朝伟，就是 铁打的梁朝伟， 嗯 啊，还有一位流水的吴亦凡。 怎么就流水了？ 就这一集嘛，是吧？这一集这不一定这攻略还有多少集啊？但是我们说到目前为止看到的这三部曲啊，这是叫最终章欧洲攻略。 嗯， 凡凡演的这人物啊，还比较的可爱啊，叫什么名字来着？ 叫 拳击手是吧？ 叫洛奇 啊，洛奇，你给他起的什么名字来着？ 啊， 叫洛奇， 洛斯哥， 洛斯哥。好， 这个。凡凡呀、啊、这个我觉得这个编剧起这名字就属于给凡凡招黑啊、嗯、这前两天这个韩寒呢刚刚演完一个讲搏击的这个电视剧， 韩寒 就被大家骂鹿晗嘛，是吧？ 哦， 然后这个凡凡就演一个叫洛奇的人啊。其实大家不要 说好了呀，这是 大家不要看到这个名字就骂 啊， 得看完了，不是，还得看完了电影去看看 啊， 哎，是不是值得那个夸一下？ 你冷静啊，冷静。 这个洛奇 这个跟说唱没关系， 没关系。 这回真的是一部就是动作戏， 哎，但是他演这个人物呢有点关系啊，他演这人物应该是一个 DJ 吧，是吧？这个 但是身手很好啊， 他这个 是吧？ 这个角色的定位啊， 里边是不是有很多街舞啊？ 这个角色定位特别像什么？《极限特工》第三部的时候，吴亦凡在那个电影当中就是演的角色定位。 哎，这真是 是非常像 他的定位，以后就是特工了吗？ 不是，就是那个 DJ 特工啊， 特工。 他在那里边他就演的是 DJ 特工。 你看这回又是一特工的形象， 就是一特工， 对吧？ 啊，而且他这个还是一 DJ 吗？ 嗯， 对不对？ 嗯、 哎，这顶级的一个 特别的 或者是一个黑客啊，他这都是连着的，一黑客 有延续性 啊。哎， 这是为什么呢？ 嗯， 这得问他经纪公司。 来， 我们说的这个攻略这事儿，不知道的朋友还真是一头雾水呢。对吧？我说到这个三部曲，大家说了哪儿三部曲、啊？ 特工三部曲， 特工 是吧？零零七、零零八、零零九、零零八， 不是幻影特工、赤裸特工和这一部 极限特工， 不是不是、啊， 说乱了、啊， 说的是攻略三部曲， 攻略 还真有这么一个攻略三部曲，是一个系列电影。 嗯， 说到这个攻略三部曲呢，我们先介绍一下这个攻略三部曲背后的人物，好吧？ 好， 除了我们看到的铁打的梁朝伟之外呢，他的背后其实写着。醒目的三个字、 嗯、 马楚成。 哦， 马楚成导演， 这么说我就知道了吧，任贤齐嘛，是不 是, 不是 对不对？ 马楚成 任马组合嘛。 哎好、哦、哎，你还真说到，就是、确实有一旁支，就是马楚成导演跟任贤齐之间，哎，这个剪不断，不是那个有很多联系。 对、啊、 吧， 这个那前两天还 任贤齐的电影有很多都是马楚成导演的。 电影频道前两天还在晚上，就是偶遇了这样一部老电影《夏日摸摸茶》 哦，阿牛 ，哎，这个就是马楚成导演的，是吧？啊，看那电影恍如隔世哈，哎， 那其实说到这部电影的这个导演马楚成啊，他不但跟任贤齐之间这个关系非常密切，因为任贤齐几乎就是他一手捧红， 嗯， 我们说的是在影坛上啊， 嗯， 那么还有就是我们提到。很少对动作片感兴趣，其实以前我们看到枪战片当中有梁朝伟，很年轻的时候哈， 对 对, 对， 动作片里面他其实很少加入，马楚成导演呢是促成了梁朝伟和攻略系列的结缘， 嗯， 那么在他的游说之下，他们两位合作过，我们来介绍一下啊，这个三部曲啊，前两部分别是在2000年上映的《东京攻略》和2005年上映的《韩城攻略》， 韩城攻略， 韩城攻略啊，哎哎哎，这个司马故里是吧？ 嗯。 不是， 不是那个， 不是韩城啊，不是风追司马那个韩城 啊， 是我们说的这个韩城攻略，它指的是韩国那边， 韩国 啊，所以东京攻略、韩城攻略加上后来的欧洲攻略，明天将来的欧洲攻略，这是攻略三部曲。 嗯，这三部曲跨度有点大， 太大了， 无论是时间跨度还是地域跨度啊，还有演员的跨度，唯一在内容设计上，还有这个叫做。影片定位上跨度不大， 嗯 啊， 嗯，这个我们刚才提到的梁朝伟作为这个攻略系列当中的核心人物，一直他不姓梁啊， 嗯， 他在这三部当中呢，他都有一个双木林， 嗯， 姓林，前两部呢名字叫林贵人， 嗯 啊，这一部当中啊他改名了， 叫林， 因为过了十几年，怕你们那个记不清原来叫什么了，改名叫林在峰， 林在峰啊 啊， 这更厉害了啊，你想是吧？这峰他在林子里边，他的是不是？他 林在峰 对吧？ 哦， 哎，那就是在峰的林，他也是安静的啊，像不像梁朝伟的那双眼睛？是不是？ 梁朝伟确确实实是叫眼神杀人，是吧？ 哎，用眼睛来演戏。 这个欧洲攻略呢，在明天到来的这部新戏当中，其实除了梁朝伟之外，还有我们提到的吴亦凡，还有谁呢？唐嫣，再加上杜鹃， 嗯， 再加一位，那个真的汉子， 林子祥， 林子祥， 哟。嚯，这个还是好久不见的人哈！ 哎，讲了一个什么故事呢？咱们边听着预告片，边来为大家预告一下《欧洲攻略》究竟有如何的升级。 Sir, we've just received a message from the Home Office. The suspect started up the hand of God 10 minutes ago. 你别讲，上帝之手被偷了。你要帮我把它找回来。 俺还有另一个高手，可以帮你们找到想要的东西。既然大家都认为自己是第一高手，不如我们就来个比赛。 我最喜欢比赛。 周梦， 阿俊，比赛这个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 怎么比法？ 谁能保住自己的心，谁就是天下第一高手。 一言为定，从现在开始，你就是全世界唯一可以找得到我的人。 我要见我的女朋友， 她在哪里？我可以找到她。 有话就直说，这就是真爱。 你跟我走吧，我会躲上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人。 我可不是故意要亲你，这是非常专业的特务手段，职业需要。 哎， 欧洲攻略，明天来的这部新电影，它讲的就是特工林在峰跟王小姐，如果没记错的话，王小姐应该就是唐嫣演的这个人物啊、嗯。两个人多年来是亦敌亦友，相互欣赏又相互为敌。这个刚才听了一个名词叫上帝之手是吧？ 对， 那个东西、 这个、丢了、 啊、这个东西丢了，这东西肯定是一神器啊。 嗯， 在 CIA 美国中情局啊，被不明身份的苏菲偷走之后，两个人同时受到了这个中情局的委托，展开追寻啊、嗯。一般这个华人这个特工电影都是说他们为中情局在干什么啊、嗯，一般都是这个套路。原本以为啊是一场谋略的较量，但是在他们救下了顶级黑客，就是你们家凡凡之后啊，洛斯科之后啊，发现这背后还隐藏了一个更大的秘密，这就是欧洲攻略啊，在明天上映的这部新电影当中所讲述的内容，听起来不算是一个很新颖的故事吧？ 嗯， 啊，但是它依然是特工系列在这么多年，好像华语电影当中很少出现的这样的题材。 对，啊，刚才说这个偷这个上帝之手，这个苏菲就是杜鹃， 杜鹃啊， 我觉得这个角色形象 那脸特别有特点， 特别就合适， 很冷。 哎，你看看这个《的士速递》系列当中，就是演这个，一般就是演这个带点灰色印象的哈，这样的美女形象、嗯、是吧？而且这是高冷美女的形象，一般都得找有模特从业背景的这样的演员来演。 是，真是、嗯、有好多特工电影里面都有这样的 角色，就是这样的形象。所以说，我们能感觉到这个马导呢特别深谙，就是这个类型电影怎么样去塑造。 马楚成导演啊， 哎， 而导演很有意思啊。这个关于特工系列这个事儿，我看了一下，在他的这个履历当中，特工的戏还真不少。 嗯， 除了这个《韩城攻略》的三部之外，就是攻略系三部之外 啊、 嗯，其他的他也参与过一些过去的就香港的特工系列的电影，有的是摄影。嗯，有的就是自己知道， 嗯， 但是我们刚才说到这个特工电影系列啊，真的是在咱们的这个华语电影当中，好像在这方面啊，你不能说是完全空白，但是它起码是一个弱项， 嗯， 是吧？咱们一举例子说这个什么什么特工系列， 嗯， 那你想啊，这个月底两周之后就要到来的《碟中谍六》， 哦， 《碟六》又来了， 对， 你说这一部它还有戏吗？ 嗯， 是不是每次这么比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外国的这个，尤其是美国人啊，拍这特工系列一拍一准。 嗯， 碟中谍是一个， 嗯， 谍影重重又是一部， 对对、 包括007、嗯、到今天为止还是长盛不衰， 嗯， 那咱们这个电影好像在这方面这力度真的有的时候还挺大的，但是响动不大。 这样啊，就是说我们这个特工戏呢一般就是往娱乐方向上去拍呀、啊、不太常见， 嗯， 是吧？我们这个比如说革命历史题材，对吧？战争啊，革命战争 拍过去的， 对， 这有长处， 对， 这有长处。 这个《 风声》就拍得很好，也算是特工系列。 我们这个这就是往这个类型，一般特工就往这个类型走了， 就是后、啊、就是原来历史上的。 对， 但是你要这么说的话，那就《军事联盟》里面有特工是吧？ 嗨、 啊，但是你当代的这个题材就是好像欠缺一些。 因为这个我们要说特工这个，或者咱这么说啊，咱就是把它。这个叫立场，咱不探讨立场啊、 嗯， 把这个东西抹去， 嗯， 也就是说卧底或者间谍，这都算是就是这一类型的人物， 就是广义上的侦探。 广义上、嗯、对，从这个最早，这历史上最早就是春秋战国时候就有了， 嗯， 那时候就有了、 嗯、 啊， 离间计、反间计， 对对对，就是特别多啊。所以那么 美人计也算。 你这就等着这一季呢吧，是吧？ 你还不使 笑什么？我使不出来呀。 没有存货。嗨、就是说从这个历史上到今天呢，我们看到凡是这个就是这个不同的国家，就国家之间的争斗， 对对对，国与国， 其实老要使出这样的计策，也有这个特工人员在活动， 所以也就是材料是不缺的。 对对，那么如何把这样的戏拍得既精彩又惊心动魄，而且你最重要的是你还要把这个特工的他那种这个两面为人的这种尴尬是吧，这种痛楚拍出来。你看无间道是吧，多么 无间道算是对 对不对， 但是无间道有一点就是他有一点题材局限，就是他是在一个封闭的啊，在香港然后在一个警和匪题材之间，他并没有扩大到、 就没有给你讲所谓特工、 对，首先国际化他没有， 对啊，那还是就是香港警匪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类型。 那回忆一下、回顾一下你所接触到的华语类型的特工片有哪些，我们可能很多人都会说出一堆名字来，你比如说、就别的不提了，成龙的特工戏有没有，当然有，当年有很好的特工系列，对吧？你比如说我说几个 特工， 简单任务算不算是特工戏？ 对 不对？ 对。 其实超级警察我是谁，都有特工的概念。 超级警察确实是， 是不是？ 超级警察呢，这个他就完完全全是一个特工，因为他要其实就是化妆一个这个身份。 对、 对， 我是谁里面也是，其实他是一个。就找自己身份， 原 来是受雇佣的， 原来他是一个雇佣军啊，雇佣兵。 然后再说几个啊，再早一点，洪金宝当年跟刘德华他们的那个富贵兵团，富贵兵团算是一部就早期特工戏。然后李连杰有没有特工戏呢？你还记得那个给爸爸的信，就是跟孩子梅艳芳那一部， 对他也是一个特工， 特工 是吧？ 对吧？然后接下来还有。再说的大家更通俗一点，《中南海保镖》其实也是连接当年特工戏里面非常厉害的一部还是国家任务呢， 是 吧？ 是 然后其实这些都算是特工戏吧，但是今天我们看到好像在近些年就华语在这方面确实发力很少。你如果是有，我看到有人啊在微博上说，那你要说这个广义的特工，那咱们战狼也算是特工，可是这个好像跟这个题材呢就稍微的远了一点， 偏了 对吧？ 偏了对，不 是，它 是 一个营救系列， 对。那么只有这个欧洲攻略我们今天能够看到就特工的味道， 对，这三部啊从18年前开始这么拍，今天赵亮还说这后面这一部来的也太晚了， 太晚了，以至于说这个攻略呢我们没有跟前面两部攻略联系在一起， 对 啊。 那今天咱们就利用这个时间稍微联系一下，好吧，也让大家知道这个梁朝伟当年是如何的啊，这个风流倜傥的特工。 哎， 刚才我一说这个，同事还说呢，梁朝伟，哎呦，这是都多大岁数了，还继续特工呢，这不是这回加了吴亦凡吗？是不是能够把这个接力棒传下去呢？我们这样，先从第一部叫什么《东京攻略》开始听起啊。《东京攻略》呢，当时说了一个什么事儿呢？来回顾一下，2000年上映的《东京攻略》，当时有几位主演啊，都是非常之有号召力，梁朝伟、郑伊健、陈慧琳在家。刚刚接触动作戏的张柏芝 哦，张柏芝第一部动作戏， 我跟你说那个那个年轻啊， 看着吧，张芳这就回味的广告忘放了， 还是继续对。来，咱们广告之后继续说啊。这个特工戏确实是在当年的《东京攻略》当中，还是大放异彩。来，我们30秒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小张，来北京5年了吧？恭喜你有了自己的房子。 燕子姐，帮我推荐个装修公司呗。 这简单，找一号新家呀，设计时尚，价格合适，家具家电全免费。你拨打400-876-4888，赶快咨询一下。 全北京超丰富的实景样板间，随意选，先体验后装修。 装修房子，眼见为实，请认准一号新家，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详见店内活动。 继续说刚才这个《东京攻略》啊，《东京攻略》当中呢，讲了一个什么事儿呢？他讲的是当时啊，有一位这个女子不远千里的赶赴东京去寻找她的新郎，卷入了一个神秘惊险的黑幕漩涡。当时里面描写的这几股势力啊，你先听一听，有黑帮啊，有这个美国联邦调查局，有这个叫日本警视厅啊，都一一出场。当时我记得2000年的时候是作为贺岁片来的，所以他是在当年的年初跟大家见面。这部《东京攻略》呢，当中的几位主演当时也特别有号召力。我们先来感受一下这个那个时候的特工戏一出场是什么样式的。

天天空调不离身，电费蹭蹭涨啊。 空调省电教你两招，温度设定在26到28度，省电又健康，白天关好门窗拉上窗帘，还可以节约5%的电能。 还有呢， 换一台高效能的变频空调也可以节省不少电费的。 微蓝北京联合空调调高一度畅享绿色生活专项行动，怎么使用空调最环保，通通告诉你。 三伏苦薯片，嗓子晒冒烟，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叫上他喇叭，手里把脚扇，就等老爷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桐梓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左边开着花夹子，夏天自由大得乐趣，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半盆边。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潮热盗汗、失眠多梦、心烦易怒，请用同仁堂牌坤宝丸，滋补肝肾，镇静安神，治疗更年期症状。同仁堂国药。 车在囧途，路遇抛锚趴窝， 别担心，人保车险客户只要投保车损险，打开中国人保 APP 完成车辆绑定，就能一键呼叫救援，还能拖车、搭便、纵容、换胎和查看救援车辆位置呢。人保直销车险，400-1244567。 好，听众朋友们，我们来看一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咱们来关注一下什刹海景山的周边路况。交道口南大街北向南方向，鼓楼东大街的东向西方向，地安门外大街南北双向都是车多。那么景山西街的南北双向，景山前街的东向西，五四大街东向西，以及景山东街南段南北双向都是车多行驶缓慢的路段。以上信息由北京交通广播提供，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注意行车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四点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 欢乐追剧， 哎呀， 光影印象， 余德水的工资要撞款砖，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细说人生， 米夏， 香露， 赵亮， 张帆，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四点有戏。 太极快乐出击，4:33，下午的4:30了啊！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广告之后的四点游戏下半时段，我是张帆， 我是赵亮，欢迎大家。 今天是一个攻略大戏啊，说到的不是内部演习，说的是今天晚上就将和大家见面的欧洲攻略啊。 嗯， 这部戏呢，应该是攻略系列三部曲的最终章，马楚成导演的第三部攻略大戏。 哎， 刚才说到了这个前两部，还记得名字吗？一个叫东京攻略，还有是韩城攻略。 韩城攻略 啊，一开始我们听的那个节奏啊，叮铃哐啷的，就是韩城攻略一开始的那个风格。 哎， 你没听出来它有当时的韩流风格是吧？ 啊， 但是哎，你对比刚才那个东京攻略的时候，你会发现电影跟电影不一样。 嗯， 东京攻略的时候非常明显的那个日式风格就进来了。 嗯， 所以韩城攻略在续集的这个意义上来讲，它并不是特别成功的一集。 嗯。 过了这么10多年之后，这部欧洲攻略再来 烧到欧洲啊， 对， 战火烧到欧洲， 还能不能够再延续当年东京攻略的风采呢？ 开玩笑，怎么能不延续呢？ 很难说 啊。 你看那排片量啊，那票房肯定刷刷的。嗯， 这就是我们一个疑问啊。 啊， 确实看到欧洲攻略没有特别多的所谓的叫路演啊，各种 大规模的宣传， 嗯， 尤其是好像没有特别多的点映的情况下， 嗯， 它明天的排片量好像已经达到了接近百分之三十， 哎， 那么这样的一个排片，我就想明天会不会在这个周末新片当中能够脱颖而出？这很难说的一件事情。明天因为它遇到的对手还有精灵旅社， 精灵旅社， 对吧？ 但我觉得不太构成威胁，因为这个 不是同类型。 对，我觉得这个类型差异还比较大的啊。 嗯、 精灵旅社呢，其实这么说吧，倒不一定有多少小朋友去看啊，因为它的这个动画的风格，它是这种叫什么暗黑搞笑风，是吧？ 嗯嗯， 是这种风格的。但是我 都是续集电影，你发现没有？ 啊，对呀、啊，都是续集啊。但是就是可能在那个美国那边，他们对这种比较习惯了， 嗯嗯， 比如什么万圣节之类的啊， 嗯嗯， 他们就是那种嘛， 嗯， 就是鬼了怪了都给你搞笑，是吧？ 嗯、 我们这边还是敬鬼神的，是吧？ 嗯嗯， 他这种方式不太适合， 嗯， 所以就是精灵旅社，它在中国的内地的这个市场还是比较窄一些啊。那、 嗯、 这个欧洲攻略这个呢，我觉得从这个演员的号召力上，他肯定啊，再加上他排片的这个影响力， 就是有没有可能就是拿流量来吸？ 我觉得很有可能，因为也有一些不明真相的观众直接一看，哦，拍今天看什么电影，哎，直接就上电影院了， 买了票都找他啊。他说你们都是不明真相的， 就是说这个这么说，就是精灵旅社呢， 嗯， 不构成对他的这个票房的威胁。 来，你刚才说的受众的问题，哎、 啊， 问题来了。 啊， 生来倔强，这位朋友在平台上马上反击。 嗯， 作为一个90后，表示没有看过，甚至没有听过《东京攻略》。 所以我觉得你是生来倔强。你跟你的小伙伴们有共同语言吗？ 真、人家说不定真有 啊， 因为确实《东京攻略》过去18年的时间， 18年， 这18年当中，你说有多少特工系列曾经来过了？曾经来过有辉煌的，有一声没响就走了的、 对 吧？ 我觉得您至少看过《东京旅游攻略》啊，这个肯定没少看吧、 哎？说不定你的搜索引擎里查全是那个， 全是那个， 全是。 我也想搜索攻略，一看全是、那个、 元素，浅草寺，都是这样的。 咱们是不是这个时间看错了？现在是下午1点的节目。 东京攻略今天讲的是一个旅游攻略 啊。 东京攻略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戏？它当中有哪些看点？其实如果说回忆到18年前的话，当时的郑伊健还是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帅气， 嗯， 因为确实年轻嘛，那个时候梁朝伟的脸上都没看出来多少皱纹。 嗯， 你想2001年是一个什么年份？你还记得《无间道》火的时候什么时候吗？一下你就有答案了 啊、哦！ 那个年代当中， 哦， 正是他们的风头正劲的时候， 对对对对， 所以再加上陈慧琳，当然陈慧琳跟这个一个是跟梁朝伟在《无间道》里面有过， 对 吧？对，然后跟郑伊健其实也有不少的戏， 嗯， 所以这几位搭在一起，本来就是当时的一个所谓叫铁三角的那种组合了哈。 对， 来，我们先来跟大家回顾一段吧。当时说了这么多《东京攻略》的事情，生来倔强这位90后没有看过也没有听过，我们来听听当时的这个片段当中，其实里面最核心的部分就是他这个戏啊，好就好在没有在一开始就揭秘说他的身份到底是什么， 嗯， 是一个特工系列，但是从来没有说像一开始汤姆克鲁斯就说自己是啊这个不可能完成任务的那个部门的， 嗯， 一开始都不知道，到他们两个人已经啊这个相爱相杀好长时间了，两人才互相揭秘到底谁是哪里的什么样的特工。我们来听听这一段啊，郑伊健和梁朝伟他们的身份揭秘。 嘿嘿，我早知道你不是私家侦探，你到底是什么人？你不会去查毕大勇私家侦探？ 毕大勇先生，香港人，29岁，从小醉心武术，不过无心向学，17岁从香港去中国大陆就读国家武术学院，并前后夺得4届个人武术冠军。 这么厉害，有没有看错？ 嗯， 哇， 94年在香港开了一家智勇侦探社，并且自己兼做私人保镖。 你真的这么厉害？ 当然。 别冲动，人家还没说完呢。 3个月前，你开始收大力银行总裁每个月12万元。任务是乔装室内设计师接近高桥，调查高桥的背景和他追求美西小姐的原因，也就是总裁的女儿。可惜你还没有查到高桥有什么诡计，就遇上这么棘手的事情。别说保护人家，就连他在哪里都不知道。 他说的对不对？ 你老实说，你怎么能查得这么清楚？ 很简单，我在手下东查查西查查，也查查你身边的人呢， 尤其是你的手下。 哦， 沙志，多派人去找美西。 是。 真有一套。其实我也查过你，你不是私家侦探，你12岁跟父亲移民来日本，在这里读书，成绩优异，但毕业后的事我就查不出来，真不简单。你是卧底、警察，还是日本的廉政人员呢？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 那倒是， 不好意思啊，现在我就放你走，立刻派人送你去机场。 听到这段的时候，其实我们已经知道这个当中两位啊，郑伊健的身份其实已经被揭秘了。 嗯， 毕大勇这一位呢，多年武术冠军。 哎， 这不听起来连杰吗？是吧？是其中一位啊，这私家侦探毕大勇就是郑伊健。但是你还是没有听到梁朝伟究竟是什么身份，因为别人查不到他。 嗯， 什么时候开始揭秘？其实我们得把他。移步到2005年的《韩城攻略》当中， 哦， 《韩城攻略》里面揭秘这个梁朝伟的身份的时候，是从他跟任贤齐的那一番打斗开始的。 嗯， 任贤齐呢，在当中其实也是一个就是特工身份啊， 哎， 跟这个梁朝伟遇到一块以后呢，他也没问梁朝伟当时是在也不是在天台啊，也没有跟这个刘德华那些戏，但是两个人呢互相揭秘的过程当中，就透露出来梁朝伟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身份，他绝不是私家侦探那么简单。 梁耀文，本籍香港人。1971年12月3号出生，人马座。他今天是你生日，生日快乐。 94年哈佛法律系毕业之后在美国司法部做文职，在2000年4月加入中央情报局亚洲分部。这是你的头一个任务。中情局选你不是因为你的本事，而是因为 你的长相，够贪心。 说得对，所以要你去偷走电板。让人家以为你是叛国贼，再用这个身份跟北极熊交易呀， 引他出来抓的， 厉害吧？ 这些资料你们怎么拿到的？ 如果我是上网查的，一定不信。 你凭什么要我信你啊？你只不过是个贪钱的奖金猎人。 其实我是隶属日本国际间谍科，就是日本警视厅公安部外事科第二科警视正，不过现在已经不是了。现在转行做国际刑警行政组亚洲区最高领导人，简单的说就是厉害。 那到底怎么回事？ 终于听到他是谁了啊！我听了半天，我开始还不知道日本有这样的部门呢，公安部什么警视厅啊。后来他在休假的过程当中是一个侦探的身份，他说怎么形容自己呢？就是厉害啊。我叫什么样的职务就叫厉害就可以了。这就是我们刚刚听到的《韩城攻略》在2005年的这部电影，是攻略系列的第二部。那刚才说了，这个《东京攻略》里面是卷入这个叫黑帮啊、美国联邦调查局啊、日本警视厅的这样一个行动当中。 嗯， 那《韩城攻略》讲的什么事呢？他讲的这个林贵人啊，就是梁朝伟的这个角色。 嗯， 他得到了美国政府悬赏那个复仇者美钞电板，你听，跟联盟还有关系啊。 嗯， 复联嘛，这个美钞电板。然后跟女飞贼还有美国大使馆的工作人员还有韩国的黑帮势力展开了争夺这个电板的一个故事啊。 嗯， 这是05年的韩城攻略。 对， 转眼过了好多年之后啊，其实在这当中还有一个小小的插曲。刚才说了，这三部曲为什么离得这么远，00年到05年其实5年的时间上映一个续集应该是不算什么，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但是过了13年才有欧洲攻略，为什么呢？ 中间有一插曲。 对，这个插曲非常的有意思。 哎，这说的是14年的时候传出过另一部攻略的消息， 哎， 是吧？ 嗯， 这说的是这个2014年，当时是这个银润传媒在这个香港的国际电影节举办了一个芯片发布会，当时就有过这个芯片的计划啊，其中就是有这一部叫做《巴黎攻略》。 巴黎攻略啊，大家听到叫巴黎攻略，不叫欧洲攻略，当时的名字是这个。 嗯， 那也在欧洲是吧？ 是啊，那这里边的这个核心的演员梁朝伟、全智贤、黄渤啊， 听到了 啊， 当时想的是 你听听 全智贤和黄渤， 哎，这么一个阵容相当强大啊。 后来因为黄渤一出好戏嘛，算了，不是 没 关系， 主要还是因为全智贤。嗨，这就瞎说了。 这个巴黎攻略当时这个公布消息之后呢，计划是在2016年的春节档要跟大家见面的。 还有那个谁呢？ 当时有一个消息，这个消息很特别，这是我好长时间以前啊听说过，但是从来也没有下文的一个消息。 为这个兴奋了好一阵子。 对，当时这个巴黎攻略传出的一个加盟的国际影星是谁？ 嗯， 就是那个屈福塔。 屈福塔 、 哎， 啊，约翰特拉瓦尔塔。 但是他在电影里边很少屈服，是吧？ 嗯，这个消息当时就很惊人嘛。但是14年过后， 嗯， 这个消息就再也没有后续了。 对 啊，几乎是一个可能流产的一个计划。 嗯， 但是后来有了今年的这个18年的欧洲攻略，为什么 还得看四哥？ 对， 是吧？ 还得是凡凡来 啊？ 为什么这个上的有人说很仓促？后来我都看到一个消息啊，是说有可能这部片子计划当中是明年上的 哦， 很有可能是明年的这个春节档，或者是在这个新年的时候上，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今年 突然之间它就出现在暑期档， 嗯， 突然在暑期档，所以大家你有没有这样的反应，就是你没有看到太多宣传， 对，就是也有可能就是还没来得及做宣传的东西是吧，就匆匆的就上来了啊，这可能各种原因我们就不太能够知晓了，但是我们还是希望吧，马楚生导演这个能够延续自己的擅长拍这个叫中国特工电影啊， 嗯， 而且是往娱乐情感这个方向来走的， 说特别好，我用娱乐加情感， 嗯， 情感明天上特别的有意义，明天七夕啊， 对对对 对， 所以这个很多电影都在打这个主意，就是弄一七夕的特技啊， 可不是吗？ 嗯，你不信你听，这个《欧洲攻略》它绝不是简单的就是特工电影可以来概括哈，因为好像跟这个七夕偷心还有关系啊。来听一听，这也是当中台词。我发现这个预告片就是这样，你剪成什么样，这个片子就有什么样的气质。 要偷走对方的心，单靠样貌并不足够，还有呢，必须有攻略。 简单一点，我想见你， 我安排 一切来得那么自然顺畅，你的心牢牢的在我手里， 这是刚才听到的一个另类版的预告啊，叫七夕偷心版， 嗯，嗯 啊，这当中应该是唐嫣和那个杜鹃， 杜鹃 啊，两个人啊， 嗯， 女人戏啊，在这当中是加强了这感情的部分， 嗯， 关于刚才说到这个咱们华语电影的特工系列，为什么到现在为止你看到的这个系列并不多啊，可能有单个的单本的那些， 嗯， 比如说我们刚才说到马楚生导演的时候，一开始他自己执导的第一部电影其实就是特工电影， 哦， 不过他那个特工的工是攻打的攻，是攻略的攻，叫做幻影特工， 幻影特工， 所以就是他这个人其实他的戏跟特工是 有 远远的， 对对对， 一直有缘分， 嗯， 然后呢这个接下来我们看到的什么赤裸特工算不算， 嗯 啊， 吴彦祖， 对，当时有很多这样的香港的叫小的特工电影也特别好，但是过去也就过去了，到今天为止没有形成系列的，形成系列的我们看到了除了这个攻略系列之外还真没有可以拿得出来的， 嗯， 刚才说到成龙的电影当中特工算是一个有系列的感觉， 对， 是吧， 对对， 超级警察 就是说但是他记者是在警察系列当中最后演了一个他所谓叫这个超级警察嘛，超级警察是以卧底的身份去办案， 他有的时候就是什么呢，跟国际合作， 嗯，对， 国际刑警组织， 对对对， 就有好像有特工的意味， 嗯， 但是其他的没有什么跟特工有关的东西了， 嗯，似乎我们在这方面的文化呢也不是像这个美国去搞这个就是把它作为一种赚眼球的娱乐文化这么来的这么生猛是吧，这么强烈， 嗯， 啊，但是我觉得啊这还好，这是现在来了，你这要是再等一两周是吧，等那个碟中谍六那个特工一来， 嗯， 是吧，那个老特工哈，啊，他也不老啊， 嗯， 是不是，你这个我觉得压力还是比较大，现在上映正是一个好的时机， 嗯， 是吧， 获得旁观者说其实上世纪70、70、80年代我们曾经拍过像黑三角， 嗯， 东港谍影等等啊，只是没有坚持下去而已， 嗯， 来听这俩名字哈， 这个黑三角， 黑三角我的记忆当中，我应该是看过什么呢？看过他的就是小人书， 嗯， 就是那个时候电影出了以后有那种插图的小人书， 嗯， 东港谍影这名字就非常陌生了， 嗯， 我看过吗？不记得啊，嗯。 其实这个你要提到特工啊，我觉得其实我们国产电影把这方面做的有自己的特色，就是什么呢？我们经常会看到就是特工人员他的悲情的那一面，这点我们做的还是很好的。你比如说在这个《湄公河行动》当中，彭于晏那个角色，他其实就是一个特工，啊， 只不过就是他不是以他的故事为整体的。 对，嗯，你看他在那个地方是吧？在那个地方那个 卧底 那么多年，嗯，其实他很悲情的，而且他身上还有那么一段这个就是自己的女友因为这个毒品， 嗯， 然后丧生这样的故事是吧，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们这个传统啊还是对这个职业就是对他的这种敬意哈，啊，和对他的这种这个不易，对他的这种劳苦是吧，这方面的挖掘更多一些， 咱们 要把它拍成娱乐搞笑啊，这个我们没有这样的传统啊，少一些， 这个文化氛围不一样， 嗯， 啊，所以我们经常会说一个叫隐蔽战线嘛， 哎， 是吧，圆舞曲这位朋友说，啊，特工电影还有霹雳天使， 嗯， 霹雳天使这个应该是美国作品了， 对 啊， 嗯， 回阳馅饺子说星爷的国产007算不算， 嗯， 经典特工片， 嗯 啊，那个很多朋友可能确确实实对攻略这个系列不是很了解，但是明天到来的这一部会不会以他的粉丝流量来带动特工系列或者是攻略系列， 嗯， 又能再火一把， 哎，到电影院看全是他啊， 嗯